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，日本京都代表团、总联干部代表团等外国客人和海外同胞14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